别着一把短把大斧和一把巨大的锤子。那手啊也不能叫手，在营级几个人的印象里，那应该被叫做利爪，每根指头都像是钢钩一样。营级他们都见过在洪水河边的刺客有着令人吃惊的巨大手掌，可那个手掌跟这个利爪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再往上看，那面孔是这几个少年长这么大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，只是在想象魔鬼样子的时候才可能会出现的形象，那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形象。可这时这个形象就站在眼前，长长的尖嘴，满嘴的獠牙闪着寒光，又圆又小的眼睛挤在嘴根部的褶皱里发着莹莹的绿光，一对金黄色的眉毛在漆黑狰狞的面孔中显得尤其显眼，这都让大家想起了玄平的父亲也有着这样一对奇特的眉毛。记得小的时候大家还问玄平呢，为什么你的爸爸会有那样的眉毛呢？为什么你却没有呢？你的眉毛什么时候也变成黄颜色呀？这种种问题有时候问的玄平心烦，他就回去问父亲，父亲总是和蔼地告诉他，这眉毛啊是天生的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，是自己的特色，自己很喜欢这对金黄色的眉毛等等等等。时间一长啊，这事儿就习以为常了。而今天他们见到了又有一个同样有着金黄色眉毛的人，但这人却跟玄平的父亲完全不同。这简直是还有那头顶一对巨大的像山羊一样的犄角向后边弯曲着。哎呀，这简直是 魔鬼呀、 塞纳惊呼着，大家被这喊声感染了，只觉得头皮发麻，一个个完全僵住了，他们可是连跑都跑不动了。 不是跟你说别吓着他们吗？赶紧把衣服穿好，先去做饭。 长老仍然是不动声色。 哦，我刚才想把北面那间房的房顶修好，因为那个练拳的小子把不少房子都震得裂开了。我修了好久，今天应该是最后一间了，我回去穿衣服。 仍然是那低沉的声音，但语气缓和了好多，如果不看那形象只听声音的话，很好听，也会很温暖的。玄平的心脏一直不停地在快速跳动，可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却感到很舒服，好像大家都在，师父也在，不用害怕。怪物低着头迈开大步走了，几个孩子还沉浸在刚才的惊悚状态里。忽听的长老说道， 哈哈哈，别害怕孩子们，他是我的管家，跟着我好多年了，因为相貌的原因呢，不怎么出来见人，但他可是个可靠的人，名叫瓦莱尔。50年前，我发现了这座奇怪的山，就想在这里闭关进行研究，就把他也带来了。因为这个地方啊，是个世外桃源，很是舒服，他也很喜欢。我们就在这里待了50年。他因为不愿意吓人呢，因此从来不下山，一直在山上修炼武功，同时啊帮我做饭，这里的一切都是出自他的手。 他瓦莱尔，他是 他是魔族的一员。 啊，魔族？真的有魔族？ 魔族都是这个样子的吗？ 以后慢慢再跟你们说，不急，先收拾好东西住下，你们自己去找瓦莱尔分配房间，一会儿啊咱们先吃饭，瓦莱尔做的饭很好吃的。哦，对了，我住在前面高处那一间大一点的食物里。好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一会儿了。 长老说着微笑着走向自己的屋子去。 哎呦，可吓死我了。 是啊，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， 简直像做噩梦一样啊。 哦，吓死了，我以为我要死了。 看着长老走远，几个人半天才缓过神来，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 看来咱们还要去找那个瓦莱尔。 对呀，他是这里的管家，师父说让他帮我们分配房间。 这倒是，可谁敢去找他？ 看着大家都在迟疑，英吉看了雨一眼，雨会意地点了点头，两个人默不作声地向瓦莱尔离开的方向走去，玄平却默默地跟在后边。 哎，我说怎么你不害怕了？ 雨回头疑惑地问玄平。 害怕？可你们不是都在吗？况且刚师父说了，他是管家，是个好人，所以我也想去看看。 玄平对瓦莱尔的相貌很是恐惧，可他偏偏爱听瓦莱尔的声音，那声音在他听起来有种温暖的感觉。三个人走到一处屋顶有烟囱并冒着袅袅白烟的石屋前面停下脚步，刚要问什么，只听里面传来了低沉浑厚而又温暖的声音。 你们进来吧。 三个人走到门口，这是一间很大很大的石屋，以至于他们站在门口的时候，那比例连自己都觉得滑稽可笑。三个人同时向屋里望去，只见瓦莱尔这时已经穿戴整齐，只是仍旧不穿鞋，也许那脚根本就穿不了鞋。此时的瓦莱尔胸前挂着一个围裙，巨大的手掌上握着一把勺子在锅里搅动着，随之一股浓郁的饭香飘荡了出来。三个人刚要说话，只见瓦莱尔回过头看着他们，咧开了大嘴，露出鲜红且巨大的舌头，还有那巨大的闪着寒光的獠牙。 这是难道他在微笑？一个谜一样的魔族人，这是他们长这么大所见过的第一个魔族人。如果这一切都不是在做梦，那么传说中的魔族真的很可怕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魔域雄心》，又名《少年营集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大家好，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早林。声音工坊，一个万众参与、万民同乐、万众瞩目、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。有句成语啊，叫习惯成自然，这句话说得好。习惯呢，就是每天都会做的动作，久而久之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。好的习惯会使我们事半功倍，这起名字也是，尤其是这个地名，人们啊叫顺嘴了，叫顺口了，这个名字它就是好名字。今天我们有请梁月恒给大家来讲故事。 大家好，我叫梁月恒，今年七岁，是北京市三里河第三小学一年级二班的学生。大家说我长得还挺帅的，眼睛很大，炯炯有神，都说眼睛是心灵窗户，大大的窗户里你一定能看到更多的热情和真诚。我虽然不胖，但还是很结实的，伸出胳膊来还有两个小肌肉疙瘩。我性格活泼，爱好广泛，弹钢琴、吹黑管、游泳、读书、看英文动画。我最爱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，希望通过我的努力练习，有一天我能在大大的舞台上演奏，把这首好听的乐曲弹给大家听。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北京地名的趣事。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，在这漫长的期间，北京曾产生、变更、消亡和传承了无数个地名。关于北京地名趣事，你知道多少呢？下面我就给大家讲几个。天桥，原来的天桥是有桥的，位于天坛西北，南北向跨过龙须沟，明朝在此建有汉白玉单孔刀拱桥，与通玉路，